大家晚安。 晚安。 那我们因为七点了哈，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我们的 ATP 四讲的第三讲。那我们今天是第三讲嘛哈，那我简单跟大家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哈，我们第一讲跟第二讲在讲什么？那我们今天打算进行第三讲。我们第一讲是提到什么是 ATP， 那 ATP 就是玉立热活上升计划，如果照我们之前谈的，那这个玉立热活上升计划，啊，为什么要做 ATP， 要做玉立热活上升计划？我们就是基于两个思考，一个就是超前部署，再加上我们希望能够快乐的好好活啦哈。活得快乐，活得精彩，活得有价值，所以希望能够做 ATP。 那超前部署是要超前部署什么？好，我们上次谈我们超前部署是要超，为什么要超前部署？是因为我们觉得世事无常，什么时候发生意外，或者什么时候有什么突然疾病，那导致我们丧失意识能力，那变成说甚至死亡，那结果导致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再表示意识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甚至去执行。那与其这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些检讨规划，把它准备起来？那万一事情发生了，那至少我们有先做一些准备。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丧失意识能力的状况发生，那更好，我们随时都可以基于我们当下的意识来做一些我们想要的决定。这个是为什么要超前部署，超前部署的必要性在这里。那超前部署只是其中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活了。那好好活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乐活善生嘛。那再回到说，那我们超前部署来看的话，我们有几个面向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规划准备。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想到的就是医疗照护面，也就是说万一我们这个有什么遭致意外或者碰到疾病，结果突然丧失意识能力的状况之下，那万一我们到底要不要接受一些急救，或者要不要接受插管，或者甚至我们医疗照护面，我们是不是希望到什么地方做长照，接受长照的这样一个服务等等，这些就会变成都是我们在医疗照护面可能要去思考一些准备。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提到除了医疗照护面之外，那就是一个财产规划面，就是我们再怎么样，所谓的我们既然在这个世，既然还活在这个人世嘛，身外一定有一些东西，不一定说你有 多有钱多有资产，但总是有一些财务的事项，一些外在的东西，那要不要去做一些准备？那除了说万一我们碰到状况导致我们必须要有些医疗的使用，甚至长照的使用，那或者说我们万一需要有亲人还要照顾，那这些都是变成都是我们在财务面可能要思考的。那这个就是待会我们今天要谈的，对，上一节，所以我们从超前部署的面向，就刚刚提到了医疗面，那个可以用个三明治， 哦，好，谢谢， 今天有福利，三明治，OK， 那所以说，我们的超前部署要准备的面向，医疗照护面、财务面之外。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很重要，就刚刚提到了，其实最重要还是在怎么样乐活善生面。所以我们提到 ATP， 什么是 ATP？ 就是玉立热活善生计划。那为什么要做 ATP？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超前部署，然后能够好好活，那活得有价值，活得精彩。那为什么要超前部署？因为世事难料，如果我们有一些状况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突然发生了，导致我们丧失意识能力，没办法做决定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不现在还有意识能力的时候，把一些事情可以做一些检讨、规划、准备，甚至留下一些机遇？ 那所以说我们上次提到的说 ATP 之下我们可以规划的面向要怎么做，我们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用语，就是关键字就是什么2A1G， 对不对？就是刚才提到了 2A， 就是做 ATP， 就是可以从可以我们要 ATP 就是要做 2A1G， 2A 这个 A1A 就是 ACP， 另外一个 A 就是 AFP， 就我们今天要谈的。那 ACP 就是 Advanced Care Planning， 啊，就是说预为医疗照护的一些计划，然后做一些规划思考之后，把它做一些记录留下来。那这个 ACP 我们上次第二次就谈主要 ACP， 那我们谈 ACP 大家有个印象，说 ACP 跟我们病毒化的预医疗照护之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那个我们如果要有病毒化的效力，那我们就要发了病毒化的规定去做预医疗照护之商，然后甚至签署这个预医疗决定啊，然后有这样一个 ACP 加 AD 这样一个程序加上一个文件，才会有病毒法的效力。但如果说我们没有走病毒法的这样一个程序，那就是发了我们陈云在推的，就是我们做 PUCA， 然后做这个陈云 memo， 那这样有一些记录留下来，也不是完全不是说就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它还是有本能意识的效力，所以建议就是说，其实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一方面可以依照病毒法的规定去接受预医疗照护之商，然后在之商之后，如果觉得自己觉得 OK， 甚至也可以写下预医疗决定，然后交给我们医院，让他帮我们上传到卫福部，然后注记我们的健保卡，这个是就完成病毒法规定的这个程序，就有病毒法的效力。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病毒法规定的 AD， 毕竟它只是限缩在我们要接受或者拒绝 LST 或者 ANH 为主啊，但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其实有关于丧失能力必须要准备的一些医疗照护事项，并没有那么完整的包含在内。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一方面也可以透过我们成员 memo 的这个阅读书写记录，也可以把一些照护的事项，甚至一些身后事的事项，一些安排留下记录的话，其实这个部分也可以同时来做。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第一讲讲什么是 ATP， ATP 要做的话，我们可以试着用 2A1G 的方式。那真的要怎么样开启这个话题，还可以用我们之前谈的 ATP 的套组，透过 Q 卡的这个共有，然后写下 note，最后记录 memo， 这样一套就可以帮我们一些规划的东西做一些记录。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细部再进一步往下去谈的时候，那就是 ACP。上次谈 ACP 主要是在医疗照护面，那主要可以分两个轴线，一个是依照病毒法的，我们去接受医疗照护商写下医疗决定书，另外也可以我们做好 ACP 之下，然后写下我们的成员 memo， 两个都可以一起做，那这样其实可以并行，那会更完整。这是我们到上次谈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这一次第三讲主要就是要谈这个 AFP， 我们刚才提到 ATP 当中的 2A1G 当中的 1A 啦，就是 ACP 以外的 AFP。 那 AFP 的话，大家看这里，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叫做 Advanced Finance Planning， 所以缩写就会变成 AFP 三个字了。那这个其实就是 ATP 财务面上的检讨。那这个财务面上的检讨，其实比较广的来讲，它是包含身后事的，所以如果真的要谈的话，它是包含身后事。那因此我们讲 AFP 就是 Advanced Finance Planning， 其实就是 ATP 从财务面来看的一个超前部署。我们说医疗照护面 ATP 在医疗照护面的超前部署，就是讲 ACP， 对不对？加 AD， 或者是我们讲 ACP 加成因 memo。 那财务面 ATP 的财务面的超前部署，其实就是要做 AFP 这样的想法。那至于说这 这个 AMV 的定义啊，我想我们上次提到这个 ACP 的概念，它有了基本这样的概念之后，再来看 AMV 其实就比较清楚啊，大同小异啊。主要 AMV 就是说我们本人啊，邀请我们的家人啊，甚至在这个所谓我们这个叫公认，应该说公认财务师啦啊，这样的一个公认理财师啦啊，在这个甚至有必要邀请公认理财师，就是这里他就叫 CFP 哈，这些人一起，然后你可以在你有意识能力的状况之下，找一个合适对话的这样一个环境哈，然后针对你自己的想法、你的一些观念，然后就保险、信托、遗嘱，甚至易经监护、身后事等等，就可以针对这些事来做一些讨论、检讨，甚至能够做一些决定。那至于怎么往下做，其实都还是在我们上次 ACP 谈到的哈，它就是一样，就是想学即谈，选即修啦。所以很多事情你要先有这个想法，觉知这个问题在哪里，那你可能并不一定完全了解这个问题到底真正的细部的内容是什么，那你就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学习，绝对不可能不透过学习你什么事都知道啊。比如说我们待会会提到保险的问题、信托的问题，那你觉得你要做什么保险，你要做什么信托，你如果不透过学习的方式，怎么可能马上就会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学习是很重要啊。那一样你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可能要整理，整理的话你可能就要有必要，就不是你自己想，你可能要跟家人或者跟专家来做一些讨论，所以这里谈的意思是讨论。讨论之下，你可能有一些项目，你已经有一些决定了，那你就选择之下把它作为决定，然后留下记录。而留下记录这个状况下，也不是就像 ACP 一样，我们 ACP 写下 AD 之下 ，AD 也不是一成不变，也是随时可以看你的状况来做一些定期的 review 之下来做 update。所以基本上。它的这个操作的步骤，基本上从 ATP 开始 ACB AVP 其实都是可以用这七字诀啊，大家来做一些参考。所以因为它会 review 会 update， 所以它绝对也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可能你还是需要一个持续访问之下来做一些调整啊。那这里为什么要做，这里是说就本身跟他人的经济需求预做规划。这个他人当然不是指莫名其妙的任何第三人，这个他人讲的是跟自己比较亲近，甚至自己的家人必须自己要照顾的这一些人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家人。那个亚乔，你可以帮我调那个 PowerPoint 吗？这个其实是 PDF， 我要的是 PowerPoint。那个之前的，好吧，那没关系。好，那至于比较细的啊，比较细的 AMV 的定义，我想我们就跳过了，因为我们不是在谈学术，我们就跳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好了啊。反正结论讲就是说 ，AMV 就是我们要做财务上的一些规划，简单点就是好。好，那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可能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啊？那在做法上就是这里提到的，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会是一样的，所以他的规划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个人化的问题的情况。然后也不是说一定要一定的模式，你这个规划一定要保险，一定要信托，一定要做什么，这个甚至要写遗嘱等等都不一定，这个可能看看你个人的一些需求想法，你的弹性就是只在这个地方。那另一话也是一样，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事一定要做，不做不行啊。你觉得你遗嘱不想处理，或者你认为信托也没有关系，但不需要信托监察了，这个也都没有说不行啊。那再来就是整体化，整体化就是说可能在考虑 AMV 的时候，因为会涉及可能要跟医疗财务面一起思考。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医疗照护面你可能 我也要准备，万一年纪大的时候，或者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时候，你可能有些医疗的支出。所以因为我这样会有这样医疗的支出的需求，所以你可能甚至在 AMP 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些所谓医疗基金的规划。那另外就是说，万一你未来想要自己一个人，不想跟或者有一些状况不一定跟子女一起住，那你年纪大了想住安养设施，那你安养设施需不需要费用？当然需要费用。所以你如果医疗照顾面你未来想要安养机构去居住的话，那你在财务面你是不是就要做这样的规划？那财务面要做这样的规划又分两个，一个是你就储蓄嘛，累积现金，一种是你累积一定的钱之下，你就直接用自益信托的方式，就用信托，然后这个受托人就帮你以后每个月定期给你一笔钱来支付这个所谓的安养信托的这个相关的所谓的入住的费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AMP 的规划不是单纯为规划而规划，一定要是要搭配医疗照顾面你的需求，啊，这是自己的需求这一块要这样来考虑。那另外，如果说我们要照顾别人，照顾我们的家人，照顾我们的甚至我们的长辈或者我们的子女的时候，那同样你也是除了医疗照顾面之外，可能他未来的一个所谓成长的需求，他求学或者是事业的需求等等，这些你可能都要一并考虑之下，然后一并来做 AFP 的规划，看是要用保险的方式，用信托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规划。所以这里谈的做法，在规划上的时候，我们的做法上就可能要留意这个四化，就是个人化、弹性化，然后任意化跟整体化。那第二个就是说，在你规划的时候，是不是要邀请家人参与？这个可能会见仁见智啊，怎么样？大家觉得，当你在规划、你在写遗嘱的时候，会不会希望家人参与？或者你买什么保险，你觉得需不需要跟家人讨论？这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如果从说让家人也能够知道你这个规划的过程，也能够提供他的意见，那你做规划的结果他也比较不会觉得只是被知会。从这个所谓的沟通交流的这个好处来看的话，让家人的参与或许是一个想法，那但是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有时候你要怎么，尤其是在遗产分配的时候，万一你不想要做平均分配，有一些安排的时候，那就不想那么早让你的子女继承人知道，那好像让他参与就会觉得不是那么适合，所以或许还是 case by case。 但是如果从很多有些事其实摊开来讲，那把这个不同的意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去做沟通之下，能够取得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家人参与或许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一般似乎不容易，但是我们不是强调吗， ACP 医疗照顾面我们都希望家人也能够参与，了解我们一些想法，然后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决定的一些缘由过程。那为什么财务规划面我们反而会觉得家人锦龙脉参与他后干嘛呢？所以这个是可以再思考一下，怎么样？你有什么框吗？ 我觉得如果家人参与的话是不错的，但是你要看对象。 对， 假设说你如果说要留给这个子女的财产不是很平均的话， 对， 那你有意的话就事先先规划这么一部分嘛，那剩下的就大家平衡了，这样就可以参与，你要先留一手了，对的，然后大家就可以跟着一起谈，这样比较好。 对，这也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想要比较不同分配的，就先做一些处理，然后另外再来做遗嘱的这种分配，让他们来参与，也是一个想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比如说信托要不要做信托规划，我要买什么样的保险，我受益人要找谁，这个大家觉得如果 这个整个跟邀请相关的家人一起来参与，大家觉得会不会觉得可以接受？ 我觉得现实面是有困难， 有困难， 因为毕竟从社会上面来看，每个人为了自己的个人的利益，不要说那个父母兄弟姐妹这些增长的有钱人那些都是这样子，当见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我觉得蛮难。就像你一个老婆，你下面两个儿子，你分一样搞不好了，到时候就说一个都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你要经常要照顾，类似这样子，我养你，那为什么对事？然后好，父亲跟儿子住，跟大儿子住，然后没有跟小儿子住，可是他分的时候两个人都一样的时候，那小儿子一定会说大儿子就不公平了，我平常养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蛮现实的，从实际上我觉得执行上是有困难的。 可是我们如果又回到社会上发生的例子，像张荣发一样，他也没有找大家来谈嘛，他就写了那个遗嘱，对不对？结果也是吵，也是打官司。那如果说之前以他的分量，他把小朋友都找来，找来然后大家谈一谈，他为什么要这样分，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很难的。以张荣发这个来讲，我们看新闻，那我们就是说你， 对， 他也有他那些老臣在他旁边，他有那些事情老臣都知道，到后来老臣还是背叛他，不是吗？至少新闻事件这么写的，也不会照他的利益去讲，因为老臣到后来看，谁目前有掌权，我还是靠谁过去嘛，我依照张荣发的意思去做。 不，我们谈的是说遗嘱了，好，遗嘱你如果有设定很清楚的遗嘱执行人的话， 就是老官司。 遗嘱执行人当然要发到遗嘱了，那我只是说你没有谈都会打官司啦，那事前谈当然也会有争执的地方，但还是回到那个观念，就是说有一些事前的沟通交流，最后可能意见不一致，但总是要尊重，比如说尊重父亲最后的决定或者母亲最后的决定嘛，至少这样会不会大家真的要吵也比较可以说啊，之前也曾经这样讲过，大家都谈过，你再吵跟之前大家在开会谈的就不一样，他们就反而不一定吵得下去了。从这个角度了哈， 不见得，因为就像会争的人，他就不会去考虑大父亲的。 对，我现在谈的是说，我们现在都会落到好像就是遗嘱了哈，其实不一定是遗嘱了。我是说整个包括信托的规划等等，为什么要买信托给他？为什么不给他直接一笔钱？对不对？有时候你可能事先跟你要照顾的人讲白，或许他比较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他就不会不了解之下，然后会对你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看法。不过就会变成说，看你是生前要做这样的安排沟通，还是不做，那反正我就先安排好了，反正走了你自己再去商量去，这也是一种想法。不过这个所以说到底，是不是家人适合来参与这个 AFP， 跟 ACP 比较不一样，就 ACP 鼓励家人要参与，对不对？那 AFP 是不是一样？同样这个想法，这个的确 case by case 哈，那依照每个人的想法不一定一样的哈。好，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好，再来，那做法上当然刚才的讨论，但是另外就是说，在做的过程当中要留意的。这里提到就是说，我们建议是在做 AFP 的时候，最好能够寻求专家的协助。那这个专家当然包括可能信托的专家啦、保险的专家啦，甚至法律的专家啊，这些，因为你通过专家的协助，第一个可以确保比较合乎法律的规定之下，也才能够真正专家在了解你的需求之下，帮你做符合你的规划。所以这个第一个可能，不一定合适，完全就自己写。像遗嘱很多人会自己写，但是自己写是不是真的合乎遗嘱的效力，这个就要注意。像我们之前有碰到一些状况，就是说，或者说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或者 YouTube 有人就讲，就是说他跟两对夫妻，就是说他都写好遗嘱了啊。就在拍 YouTube 影片告诉他的儿子，那他的遗嘱秀出来都全部都是电脑打好的，那就这样的遗嘱的影片就丢到 YouTube 上，然后做一个好像说他给他儿子的一种交代，但是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写好的遗嘱用打字让他签名的，这样到底有没有真的是合乎民法遗嘱的效力？我们待会会提到遗嘱了哈。那但是我先简单讲，遗嘱你如果要自书遗嘱的话，照现在我们法院比较严格的要求，自书的话当然就是要亲笔，所以你用电脑打字再签名，比较严格是认为这样是不合自书遗嘱的格式，所以那个自书遗嘱就没有自书遗嘱的效力。那因此我们一般可能会以为说我这样打好了我签名了这个就已经有遗嘱的效力了，是没有的。如果从自书遗嘱这个角度它是不合法律要件的，所以它就没有遗嘱的效力。没有遗嘱的效力就变成说你在那个书面上写的怎么样分配那个就没有效。啊，没有效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会变成什么，就是回到民法的规定，那个继承的应继分照那个规定来分配，就不会照遗嘱的分配，照你所谓认为那是遗嘱的书面的这种内容来做分配，就产生这样的不同。好，所以这里要提这个例子是说要做 AFP 的时候真的要注意寻求专家的协助，然后做到合法，然后符合个人需求，这是在做的过程，在规划的过程。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做 AFP 的时候可能要特别重视的就是执行面，你规划下去之后那是不是能够完全能够照你的意志去执行，执行面要很重视很注意。那这里就提到三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个是信托监察人，假设你规划信托，那信托是不是确定受托人有照信托受托事务在执行，然后受益人会不会到时候他去动了这个信托契约，有没有会影响到信托契约的有效？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设定一个信托监察人来做一些帮你做一些控管甚至执行贯彻你信托的这个本质，那这个就很重要。那再来就是遗嘱的状况下有遗嘱执行人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如果你能够除了写遗嘱也能够规划指定一个遗嘱执行人，对你这遗嘱未来要执行的时候事实上是比较有帮助。因为我们很多写遗嘱往往都会漏掉遗嘱执行人，都不会指定，那这个差在哪里我们待会再讲，主要就是差在说你如果没有遗嘱执行人的话，你针对遗嘱的任何要执行的事项就要回到全体共同的继承人都要一起来做，你没有共同一起来做那个遗嘱是遗产是没办法动的。可是你如果有一个遗嘱执行人的话，遗嘱执行人就可以基于遗嘱就可以去做他遗嘱的执行，那这样就会节省很多的麻烦。我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被继承人他银行有账户有存款，那这个银行存款如果你没有遗嘱执行人的话，当你一往生这个银行存款就成为遗产，那成为遗产的话你不是任何一个人，我们民间有便宜的做法就是说已经往生了但是存折印章还在密码也知道，我还是先去把钱领出来，今天早比如说今天十一点早上十一点过世，结果为了要付医药费为了要付整遗社的费用，银行有户头，户间银行有户银行户头里面还有钱，就拿户间的存折印章跟密码就去在下午一点钟到银行去把户头里面的钱领了五十万出来，那就产生十一点早上十一点已经往生的 A， 结果下午一点从 A 的户头又领五十万出来，用 A 的名义，那就产生说这个地方其实就会有法律上的问题，因为他已经往生的人怎么可能用他的名义又再做这样行为啊？所以这是就会产生。那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变成你就一定要全体继承人大家授权一个人去领，不然就是要全体继承人到银行去领，那就比较麻烦。可是你如果遗嘱执行人的话，他只要拿遗嘱证明他是遗嘱情人身份，他就有机会直接就从户口就领出来这个钱啊。所以说这个就是遗嘱执行人的好处之一啊。那另外接着就是说，你如果我们规划议定监护，那同样你要做议定监护人的选任的时候，那这个议定监护人是选任谁他才能够帮你执行你想要获得的一些照顾，所以议定监护人也是非常重要，所以 执行面就必须要注意这三个角色的一个安排。好，再来就是我们做了，然后做完了之后做了规划，跟 ACP 签 AD 一样，也是定期不定期要做更新，可以要做这样的 renew 了。比如说我们买保险，那可能当时买的状况跟你现在身体的状况或者家里的成员的变化等等，可能有需要调整，那你需不需要更新？当然建议就是要更新。那信托也一样，本来你可能信托只信托 A， 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小儿子 B 好像不太可靠，那是不是要加一个信托 B 进来？那同样的道理，或者你认为本来觉得担心他会被骗，那后来这个娶了一个媳妇很可靠，那他们又想做很多事业，好像不需要这样，那干脆就把信托终止掉，可不可能？当然也可能。所以这个就是要看到时候做了之后，看看做了之后一些环境跟自身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来做 review， 之下来做 update 更新。这个跟 ACP AD 一样的道理，可能要做，不是一成不变，要做更新。好，这个是规划的部分。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哦，我们可不可以？那我们最后再来回的话， 最后再 回，不然会断掉。在哪里？留言我们最后再回可以吗？好，那你再秀给我看，待会。好，抱歉，因为我们是不是直播如果有发问，我们待会再来跟直播发问的这个朋友再来跟您做回复啊。好，那现场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继续。所以我们刚才提到 OOO 要做 AFP， 那 AFP 刚才提到我们在做法上还有在规划的留意上要做的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那跟着往下我们就针对 AFP 的一些具体事项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那我们这里必须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本身也不是刚才提到的那个 CFP 啊，也不是这种公认理财师啊，对的各个领域不是真正那么专门啊，只是说想到说我们要做超前部署的时候，可能有这一些部分可以思考。那这些部分思考不代表说这些部分是要跟大家来交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理财然后能够扩大自己的财富，增加自己的财富，不是，这个不是我今天在这里可以做的，我也没有这个角，没有这个能力来帮助各位。所以这里要谈的只是说在做 AFP 做超前部署概念之下的话，可能我们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所以第一个可能跟大家报告就是说保险，保险这一块大家都知道，但多多少少大家可能多少保一些这个寿险，但是除了寿险之外，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可以考虑。那尤其是如果我们还年纪还轻的时候，更应该及早要做保险的规划。那保险我想这里提到的话，所以可能可以从两个部分，一个是本人需求的部分，那第二个是为他人需求的部分，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保险规划。那就本人的需求，就是当然就以自己为受益人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那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医疗面一起整体规划，对不对？一个整体面要规划的话，所以你马上想到第一个就是医疗险啊，我们再怎么样总是身体会不舒服或者会碰到一些意外的状况，所以医疗险是一定得规划。那只是说你要买多少，要买到什么范围，可能自己要依照自己的需求。那一般医疗险尤其是比较特定的，就是会有专门针对癌症的癌症险啊，那一般就会有一般的医疗险之下就住院啊手术啊这些支出啊。所以这一些如果目前没有做的，其实真的可以考虑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保险的规划。那有做的其实可以再拿出来看看，跟你的保险的业务员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不是够，那有没有需要做一些调整。我们刚才不是提到 ACP 加 AD 要定期 review， AFP 也鼓励大家要定期领域。那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们保险买了之后，可能买了之后，除了定期缴保费之外，可能都没有在管这个保险的内容是不是需要调整。好，那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样合适？那要不要拿出来？我们给自己一个算是一个习惯，至少半年，或者再怎么样久，一年，好，生日的时候要不要拿出来看一下？或者说农历年前要不要拿出来看一下？要不要给自己养成这样的习惯来做这样的 review？ 那再来医疗之外，接着当然随着我们寿命会延长，那可能我们有机会活到八九十岁的时候，长照一定是跑不掉，所以要不要有长照险？我们现在业者推出很多长照险，那大家有时候都会觉得知道重要，但是就是摆着，没有真的去了解。那要不要真的就比较积极一点去了解它之下，然后能够买一个大家个人会觉得适合你的这样一个长照险，也是值得考虑。那再来就是责任险，责任险的话可能就会更因人而异了。那一般我们责任险就是说，万一我做什么事导致别人伤害的时候，我要对他负损害赔偿等等责任的时候，通过保险责任险来 shift 我这样 cover 我这样的责任。那我们责任险大家一般最清楚的大概就是汽车责任险，汽车第三责任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开车往往就会发生事故，有可能会发生事故，不要说往往了，有可能发生事故。那发生事故之下，车对车没有伤亡还好，但是万一撞到人或者怎么样有伤亡，那就是责任的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大。那所以如果我们有责任险的话，那其实就可以 cover 分担我们一些责任。那如果针对我们另外在做的行业从事的这个工作，如果的确像开车这样又有这种会造成第三人伤害的时候，那其实责任险更应该不只是汽车责任险，应该还要再做规划。那这个可能都要跟你的保险经纪人可以做一些请教，做一些讨论，来做一个更适合你的一个保险的规划。这是保险以自己为受益的状况下的这种所谓的规划的需求。那另外就是说他人，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都会有家人会有需要我们照顾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除了我们自己为自己保险之外，我们为我们想要照顾的人来购置这个保险，其实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那这样就会变成说，除了刚才讲的这些医疗险、长照险、责任险之外，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自己的寿险，然后他人当受益人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生命险的这种规划，也是可以考虑。为什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生命啊，然后来让我们需要照顾的人，因为我们的亡故啊，可以有保险金的一个取得，那让他的经济上的需求可以获得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确保。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用保险来做照顾我们想要照顾的一个方式。或许我们因为一些机缘，因为一些状况，我们没办法一次或者持续的照顾我们想要照顾的人，但至少刚才讲哦，有一条命嘛，一条命，我这条命最后发挥它最后的价值，照顾我想要照顾的人。那保险，生命保险受益人是我们想要照顾的人，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做法。我想可能大家目前很多都会做了，尤其是以太太为受益人啊，或者以子女为受益人啊，寿险的状况下可能都会这样安排。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一样跟刚才以自己为受益人的状况一样，一样拿出来做规划，是不是要调整，也要做review啊。大概保险上大概是我觉得我们在做 AFP 部分，针对保险这一块可能就要做这些思考，看有没有必要做调整，有没有必要真的就往下去执行啊。这样这里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要交什么想法要交流的？好，那我们就接着啊，照这样。 题外问题，跟保险有关。因为我们会有时候会保这些保险，尤其是寿险。 对 对，那如果今天我们写的 ACP 当中并不包含 ACP 的 AB 里面，如果哎里面指定的那个 HCA 跟医疗委员代理人， 对， 他刚好是受 保险的受益人， 那如果他是对照着，但他又照着 AB 去执行，会不会保险公司或护理的？我们主要就是这样想。 哦。 我会说，哎，保险公司，你是不是故意，就是把它误解成你是在，就是他保了高额保险，结果你要照着他的 AB 执行，你好像又想是不是要拿他的些高额保险金之类的，会不会有这种法律上的？ 就是说。他保假设 A 啦、 啊、 A 他投保了一个寿险、 哎， 高额的寿险， 对， 然后他是属于生命险啊，寿险， 哦对， 那只要死亡就事故就出险，就会有保险金的取得， 对， 然后这样如果说另外他有做 ACP 签 AD， 对， 然后有个 HCA， 对， 然后你说 HCA 执行 ，HCA 就是他那个 受益人 ，保约的受益人嘛， 对。 那这个第一个可能就会产生我们刚好之前跟大家谈到 ，HCA 它有一个消极条件，说它不能因为医院人的死亡而获有利益， 是 对不对？这个人这样就不能当 HCA 但是就是说买保险它是受益人，这个算不算因为医院人的死亡而受有利益？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讨论的空间了。因为如果说他是这样把它解释成他是这样就受益的话，那好像保险契约下的受益人的观念的利益，好像跟这个 HCA 为了防止利害冲突之下对本人造成不利益，好像是有点落差，不应该画成等号。我们 HCA 说不能因为医院人死亡而获有利益，是因为他 HCA 的执行，职务的执行导致本人死亡的话，他会获利。但是保险的话是本人本来就已经是自己去投保之后规划，就是要你当受益人，并不是因为 HCA 他要做什么动作他才会受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保险公司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他要这样来主张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合理啊。但是如果要避开这样的争议，那或许这个因为目前可能还没有这种例子。 对。 如果未来这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例子，可能必须要主管机关卫福部跟这个金管会啊，可能针对这个部分可能要有一些会议的讨论。但是我个人初步粗浅的看法，我认为这应该是不能够说 HCA 是保险是医院人的保险契约的受益人，然后就认为 HCA。他构成所谓的利害冲突，他就不能他受任到 HCA 的这个角色就有问题。我觉得应该还是不一样。 因为他很明显是写的受益证人， 受益证他有第三款是说因为受益人本医院人的死亡，然后就是说他会因为医院人的死亡而受有利益，他有这种概括条款。对对对，那概括条款能不能解释宽到这个样子？我个人是比较保留啦。其他因医院人死亡而获得利益之人啦。那我们如果这样，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因为依照我们病除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三啊第啊应该第十条的规定哈，应该它第十条的第二项啊。第二项就是 HCA 的权限，它的第三款第二项第三款是说要依病人预立医疗决定内容代理病人表达医疗意愿。所以 HCA 它要帮本人做决定，就针对 LST AMH 这一部分关于是否接受维持生命治疗这一块的话，它事实上是要依照本人在 AD 的指示来帮本人表达。那 AD 的指示帮本人表达的时候，如果 AD 在那个本人指示，我们上次有提到在卫护公布的预医疗决定书 AD 指示之下，然后让医疗委任代理人代为表达意愿的只有两种状况，一个是第二种限期治疗，限时治疗之下，然后最后治疗满了让 HCA 帮他做决定，或者第三种状况，直接就说由 HCA 帮我做决定，这两种。那所以如果不是这两种，啊，是第一种，他已经自己本人就直接说他拒绝 LHCANH 的话，那就不会产生说，更不会产生说是因为 HCA 帮本人做决定导致本人死亡，不会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说明就是说，即使他的死亡，本人拒绝 LHC 跟 AH 的死亡，他的死亡并不是因为拒绝啦，他的死亡是因为自然的流，自然的过程嘛，对不对？我们都清楚嘛，当我今天如果维持生命治疗只是在延长他的生命，并不是在让他可以治愈的话，那我没有这些维持生命治疗，我自然的流程之下，这个本人还是会走掉。那既然还是会走掉的话，他就不是因为我 HCA 执行 AD 然后导致本人死亡。那既然不是因为 HCA 执行 AD 导致本人死亡的话，那保险契约之下怎么能够说是因为你受益人去造成本人死亡，所以你受益人不能够拿这个保险金，不构成保险事故的发生。我觉得这样解释是牵强的。好，这个跟我们之前有谈到说，假设我们执行启动 AD 之下，这个患者死掉了，我死亡诊断书的死亡原因要怎么写？同样的道理，死亡原因是写说他最后那个真的走掉那个疾病，还是说是维持生命治疗拿掉之前的疾病当作病因，当作死因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加入维持生命治疗的话，他就在那个加入维持生命治疗那个时间点，那个身体的状况的那个疾病的状况可能就会持续嘛，持续的话最后死亡的可能就会拿这个当病死亡原因嘛。可是你因为加入维持生命治疗之后，他就延长他的寿命，到最后不得不拿掉的时候，那你到底是死亡原因是写他拿掉之后又产生多器官衰竭，还是之前加入之前的那个疾病的状况呢？这个同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刚才少武提到说 HCA 然后又来代本人做执行 AD， 那导致变成本人最后死亡了嘛，那这种状况之下，他又是保险契约的受益人的话，这样会不会保险公司最后会不理赔？这种状况的话，我认为死亡的造成并不是 HCA 执行 AD， 而是他本来就没有维持生命治疗，他就自然的历程，他就会这样走掉嘛。不知道这样讨论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少武这样你觉得呢？ 我觉得解释蛮清楚。因为其实说，只是因为担心啊，如果万一未来可能真的家属或是那个受益人会担心这个情况而选择不去执行 AD，那可能就会觉得，哎，可惜他当时签的 AD 有点失去这个效果，对，所以比如说现在讲到保险，突然想到这个，刚好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适用的情况或是会有些争议性， 的确这会是一个会有交错的地方，但是个人的看法应该是认为这是不一样的。保险公司如果这样来主张的话，那只是会造成大家对保险会不信任，那这个规划就会没办法达到原来的目的。好， 有另外一个关键字是继承人。 继承人，对。 对，我们从这种观点来看，因为刚刚讲说受遗赠人那个是可能没有血缘关系的。 对， 可是今天如果保险，假设保险受益人很多都是找跟自己有关系，比如说我的太太、我的孩子， 对， 那他也是理论上他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 是， 所以这个就帮他是不是有了一个豁免？ 如果是继承人的话， 嗯， 他当然可能因为本人的死亡，继承财产会获利益， 嗯， 但是这个在我们命法已经认为这个状况是合理正常的， 对 对, 对， 所以纵使你是继承人，因为医院人的死亡会有继承利益，他还是可以当 HCA， 这没有问题。 那包括保险的受益人， 但是那个是两个问题，因为保险的受益人未必是继承人。 如果他刚好是，例如我 如果刚好是继承人的话，那这个继承人 本来就可以当 HCA 啊， 对， 所以更不会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对，会有，对。 但那胡总，我们刚才谈的，如果纵使不是继承人， 嗯， 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连结，说他就不能够领保险金了， 嗯， 应该这是两件事。 了解， 嗯，我觉得啦，好， 嗯， 当然可以再讨论看看。 嗯， 好，好，那我们接着下一个哈，就是保险之外可以考虑的就是信托，好，那信托的目的其实。国外尤其是美国哈，他们很多会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要做资产这种规划，信托会比遗嘱更好啊，那会比你去委任代理更好。为什么？主要是信托它会照你这意愿去做规划，它可以照你意愿去做规划。比如说我就是我要以我自己，我不要拿现金存款在身上，怕万一被骗。或者一些亲戚朋友要来找我借钱，我不得不借。这种状况下，那所以我就先把我要一个特定的资金需求，我就先做信托。那做信托的话，一样跟保险一样，我们分本人需求跟他人需求的话，在本人需求的状况下，就以我自己为受益人，这种叫做自益信托。那自益信托之下，我一样可以规划一笔钱之下，当做信托财产，请受托人帮我定期。或者说，当我医疗需求发生的时候，他必须要支付我一笔医疗的费用，啊，那长照的话一样的道理，就假设我去住安养机构的话，他必须要直接帮我支付安养机构，定期汇钱给安养机构，这样，那这笔钱你如果变成信托财产的话，第一个，它就是变成是属于信托人，受托人帮你管理，那这笔钱也不会成为你的遗产。那所以说，万一你有什么，另外有什么，万一有什么事业或怎么样，刚好有一些财务问题发生的时候，那个信托财产基本上也不受影响，它就继续照你原来想要规划的，就这样在做运作。 它不会变成这个负债的，等于说，如果万一我有负债， 不会成为你， 不会成为 资产，要清偿债务的资产之一。 OK， 然后我死后，它也不会成为遗产。 死后的话，它因为你如果是受益人是自己的话，那死后会成为遗产。 嗯嗯。哦， 对。 OK， 因为死亡的话，它就会结清这个。如果是自益信托的话，就会变成结清这个信托关系，那还是要交给继承人。所以。只是重点只是在于说，它跟你的现有财产会做一个区隔，那是在信托目的之下来运作管理。那好处是刚刚提到了，万一有人要跟你周转资金，你有一笔现金跟你已经放信托，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又为了要更加确保这个信托目的可以达成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可能你要安排信托监察人。来帮你做一些控管，因为我们如果只有自益信托的话，那原则上你还是有可能可以跟受托人之间就终止这个信托契约，那只要你一终止就要结算信托财产，那还是回到你的资产，那就变成说跟你没有做信托前是一样的。所以有一些状况是说，万一你子女并不是那么样你觉得放心，那他可能还会来跟你吵，或者你的兄弟姐妹会来跟你吵，那你已经做信托了，他还是一直跟你吵，吵到你不得不去把信托终止掉，那信托终止掉你钱就拿出来了。那为了要防止这个状况发生，你除了可能在合约里面讲这个不能终止，或者是说有个信托监察人的安排，这个都是可以考虑，就可以避开我们刚刚讲的。那这是本人需求状况下来做这样的信托规划。那现在金管会也在推安养信托，所以配合我们超高龄社会的状况，所以也是尽量在推说，我们其实有一笔钱不要放在身上储蓄这样来用，而是要就把它特定目的就变成一个信托财产，让受托人来帮你管理，然后支付你在老年要需要的一些医疗照护的费用，这是安养信托的这样一个方向，也是可以值得大家可以值得参考。 那再来就是刚刚谈到的是本人的需求下来做信托，那同样我们跟保险业也有可能为了他人来做信托，那这个状况就叫他意信托。那他意信托，我们信托财产的来源，原则上我这里就又跟大家做大部分大致来说两个，一个是你现有的资金，你现有的财产你就可以直接做他意信托。那针对他人在医疗上的需求，他人在长照上的需求，或者他日常生活上经济上的需求，全部都可以用这种他意信托的方式来做一些他的处理。那另外就是保险给付，就我刚刚讲，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我们资金储蓄就是有限，资产就是有限，我没办法一大笔钱来做信托财产，可是我又有人要照顾，假设有小孩要照顾，那怎么办？就是要结合保险，所以可以结合保险买了寿险，然后用保险给付来当做这个所谓的这个信托财产，然后就可以让这个受益人他成为这个信托财产的保险金，成为信托财产之下这个信托的这个所谓的信托人。那这个就变成说这个要跟信托公司在做这个讨论规划，用这种保险给付的方式来做保险信托，也是一个保险金信托，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做法。就是万一我们现在没有很有余力的这种资金资产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搭配来使用。好，那到这里信托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是，保险那个是把保险理赔金变成 信托财产。 哦， 那现在保险，我的理解，现在保险的做法，保险信托的做法是说，我 A 我先去投保寿险，那我的受益人是 B， 那你要保险金本来是要直接 给 B 嘛，但是因为这个信托，他现在你要用保险金当信托的话，一定是这个保险金的受益人，他是这个变成他是这个保险金的权利人，他来做信托，保险公司才信托公司才接手，所以现在这种做法会变成说一个先。跟保险公司做的时候，他会先跟你签一个保险契约，然后保险契约里面再另外再签一个信托契约，那信托契约里面就约这个信托财产是以这个保险契约的保险金当信托财产，当保险事故发生，保险金就直接入信托财产，那就成为这个信托就正式生效，就开始了。那保险契约的受益人同时成为信托财产的信托人跟受益人，会变成他有这三个角色同一个人。因为他的要求，现在实务的要求就是说，你在保险信托下，把保险金以保险金当信托财产状况之下，你要那个信托契约的那个委托人一定要是那个受益人，保险金的受益人，因为那才是他的财产，他才能够拿，应该是属于他的保险金，然后来成立一个有利于他自己的自立信托。所以这个是要结合保险加信托。那细部当然建议还是可以跟保险跟信托公司的这个信托部，银行的信托部可以再做一些细部的了解，但是可以做这样的规划是没有问题。那甚至不动产也可以做信托。那只不过一般信托公司会不太建议不动产直接做信托，理由是因为你做信托的话，它会有变成说会有赠与的问题，然后它变成说还有移转，还有那个增值税的问题，不动产移转，所以他们一般不建议你会用不动产信托。那当然也有一些操作，就是说你不要一次就全部不动产所有权全部移转，你可以在免税赠与免税额的范围内部分移转十分，也是一种方式，但这个总是还是会有税的产生，会有所得的问题，所以他不建议用这样的方式。好，接着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保险信托之外， 那再来接着我们就跟他报告遗嘱啊。那不管是保险，不管是信托啊，它都是直接我们现有财产的一个规划的处理啊。那遗嘱的话，啊，而且它你一规划完，基本上那个保险契约或者信托契约就可能可以直接生效了，对不对？那遗嘱的话比较不一样，是说我们写了之后，它什么时候才会生效？一定是这个往生、死亡发生才会生效啊、哦。这个最大的一个不同会是在这里，什么时候生效会有这个不同。那遗嘱依照民法的规定啊、哦，这里谈的就是也会有这几种类型啊、哦，它有这个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代笔遗嘱、口授遗嘱啊、哦。那现在最比较常用的。大概可能自书遗嘱是最简最容易的啊，但是又卡到说自书遗嘱，刚刚跟大家提到了，现在目前法院实务界认为自书遗嘱的解释，你没有办法用打字，一定要立遗嘱人自己亲写，所以如果遗嘱的内容比较多啊，或者想要表达的事情比较复杂一点的话。你要从头写到尾，而且字要写得很清楚，让人家看得懂。这个是要花一点时间的，所以有时候反而不一定那么样的方便啊，便利性，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啊，可能不一定那么方便。那年纪轻的人，他会觉得我还要手写，我都打字很方便啊，根本也不可能这样做。所以如果说我们变通的做法，就是说会用代笔遗嘱。也就是说，把本人的想法都了解之下，那找代笔人，把本人的想法就把它用电脑打字也是 OK 的。哦，代笔遗嘱是接受电脑打字，打完了之后再由那个立遗嘱人签名，代笔人签名，然后再找两个见证人签名，就会一个有效的代笔遗嘱。哦，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公证遗嘱也是一个方式。哦，那也就是说，公证遗嘱的目的是说让这个遗嘱确实是本人写的，啊，本人立的遗嘱，这一点会更有公信力，所以就用公证的方式来处理啊。那密封跟口授一般就比较少用啊，那这个我就跳过了啊。所以如果考虑要做遗嘱的话，自书、公证跟代笔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比较那个常做的方式可以处理的。那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在立遗嘱的过程。到底是我自己就处理，我找公证人或者找代笔人、找见证人自己处理就好，还是要把家人一起拉进来？哦，这个就刚才我们也谈过了，其实也是 case by case 啊。我自己处理的 case 其实也有，他就写好了之后，然后先给他的两个女儿看，那两个女儿看了没意见，才来正式写。也有这样，我自己也处理过这样的例子。那我们在签的时候还有录影，全程都录影，就是说不是只有遗嘱这个书面而已，他签署的过程整个都从头录影，那也可以保证说的确是他本人在意识清楚之下他所写的一个遗嘱的内容啊，这个也是可以一个参考的做法。那只是在说家人是不是参与，我们刚才讨论就是 case by case 每个人状况，看你的着眼点在哪里，哦，可以做一些检讨再来做决定，哦，那再来就是这里提到的这个遗嘱执行人，哦，就刚才有大概跟大家也提到，就是说遗嘱很重要，但是如果能够有一并有在遗嘱里面有指定遗嘱执行人，他在一些遗嘱的这个执行面上会比较方便，而且会比较节省很多麻烦的程序，所以那也比较清楚说你的遗嘱会确定有一个人会比较贯彻帮你做贯彻，所以遗嘱执行人的角色它是实际上是蛮重要的。那遗嘱执行人的人选有没有特定限制？基本上我们法律并没有规定说一定要非继承人以外的人才能当，或者要继承人才能当，所以继承人跟非继承人都可以当遗嘱执行人。当然，基本的前提是遗嘱执行人要是行为能力人，要满20岁以上哦，要基本上是满20岁以上的人啊，哦， 才来选任，这样他才有这个能力来做遗嘱执行的这样一个任务。好，那到这里接着简单提一下，就是说那遗嘱执行人跟监护法定监护跟议定监护人的比较，这里要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遗嘱的话，它最大的不同是在说遗嘱就是针对，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财产遗产来做一些分配，然后找一个人依照这个分配来执行，这个人叫做遗嘱执行人。所以他主要执行的事项会是什么？财产遗产的分配跟执行。但是议定监护法定监护的监护人，他执行的是什么？他在执行的是一个监护的事务。那这个监护跟遗嘱最大的不一样差在哪里？大家有 catch 到吗？遗嘱要执行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人已经走掉了，遗嘱才会被执行。可是监护的时候人在不在？人还在。如果人已经走了不用监护了，他就已经往生了还监护什么？所以这最大的不同啊，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他开始执行职务一定是这个被继承人已经死亡，继承事由发生了，遗嘱生效了，才有他角色开始执行的这个情况。那议定监护人、法定监护人反而是这个人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执行。那真的要执行一定要是什么？这个本人他被做监护宣告的时候，他这个法定监护人或者是议定监护人才会开始执行他的监护的职务，可以吗？这是第一个大不同。那第二个大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执行职务？第一个不同，对不对？第二个不同，本人就是所谓的本人，就是包括立遗嘱人或者是受监护人，这个本人在所谓要遗嘱执行人或者是监护人要执行职务的时候还在不在世，这个第二个不同，对不对？那第三个不同就是说他要做的职务的内容的不同。遗嘱执行人他就在做什么？遗嘱的分配执行。监护人他在做的是什么？监护事务的执行。那监护事务是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被监护人的生活的一些事项的安排，他的一些疗养照护，他要看病啊，或者他要不要吃什么药啦，或者要不要去哪个养护机构啦，还有一些财产管理，他在做监护事务是在做这三个部分。那这三个部分大家听，监护事务当中跟遗嘱有关系的只有哪部分？财产管理。所以只有财产部分两个才有 overlap 的地方。那又但是虽然 overlap 有 overlap， 但是又还有不一样，因为遗嘱是在已经在做分配了，分配处分了，但财产管理当然会有处分的一块，但很多未必是处分，它只是在做一些那个管理，也有可能比如说被监护人的房子他没有把它处分掉，他把它出租掉做管理，这也是一种财产管理的做法。那这个跟遗嘱的状况之下，可能把一个是遗产的不动产要处分掉，这是不一样的，可以吗？所以再简单整理，遗嘱执行人跟议定法定监护人的不同，主要三大不同。第一个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执行职务的不同。遗嘱执行人一定是在遗嘱生效，也就是议验人立遗嘱人已经往生了才开始有执行。那监护人是这个受监护被监护人受监护宣告那个时间才开始会有监护职务的执行，这第一个不同，何时开始执行职务的不同，这第一点。第二点，那本人是否还在世的不同，对不对？遗嘱一定是本人已经往生，那监护本人还在，被监护人还在，这第二个不同。第三，职务内容的不同，遗嘱执行人只有在做遗产的一些分配处分，那监护人是做被监护人的生活照护、生活疗养照护、财产管理，全部都是他要帮他做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再来我们再进一步再讨论遗嘱执行人跟医疗委任代又有什么不同。 前面那一个，他如果议定监护人，他在他的那个就是被受监护宣告那个已经被 被受监护，然后这个呢，异地监护人他就可能就把这个被监护宣告的甲的房子拿去做财产移转啊，或者什么移转，等于就拿去卖掉。 对， 可是他的遗嘱上面可能有写这个房子的分配，就变成说他的异地监护人做了一件跟遗嘱上会冲突的事情。 嗯， 这样会是要至少听谁？ 基本上哈，如果你这个前提应该是说，这个 A 啦，我们还是用 A，A 在被监护宣告之前，他还有意识能力，对不对？那他先立了一个遗嘱，那遗嘱里面就针对他有一个房子甲，不动产这个甲，他准备要做捐赠，或者说准备分配给 B 好了，有这样的遗嘱在那边，可是后来他丧失意识能力，结果被监护宣告了。那这个监护宣告不管是议定法定，反正就有个监护人出来了， 对对对， 那监护人出来，结果监护人把他那个不动产，他本来已经在遗嘱里面有安排了这个假不动产把它处分掉了，那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 对， 你的意思问题是这样吗？ 是 那我这个基本上就好像我们谈不谈有监护啊，不谈有监护 啊， 假设我 A 他写了遗嘱这个假不动产他要分配给谁，可是在他真的死亡之前，他就把他虽然有这个遗嘱，他就把假不动产卖掉了，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A 呀 ，A 把假不动产卖掉了，可不可以？在他死亡之前，可不可以？ 可以 嘛？为什么？因为在他死亡之前，遗嘱都还没有生效。那遗嘱还没有生效，他又是权利人，他当然可以处分啊。如果说他不能在他生前处分这个假不动产的话，那谁敢立遗嘱？对不对？会变成我一立就不能了，就没有权利了，没有人敢立，所以同样这个例子理解了吗？我们再套回来你刚刚那个问题。那你刚刚那个问题差值差来说，本人在我举的那个例子的时候，本人没有丧失能力之下处分的遗嘱里面的假不动产。那你那个问题是说，本人已经丧失能力了，他被监护宣告了，有一个监护人把他的假不动产处分掉了。可不可以？如果照刚才没有监护的状况下，可以。那受监护状况之下，为什么不可以？一样可以。为什么？因为受监护的状况下的话，本人被监护人还在不在？在世啊。所以在世，我那个遗嘱都还没有生效啊。那还没有生效之前，我监护人是代理被监护人管理财产，对不对？那我在管理的需要之下，假设我有处分那个假不动产的必要，我就把它处分掉了，那就是类似就是本人处分的意思了。他就是法定代理人之下来处分属于 A 他的假不动产的所有权，把它处分掉了。那这样当然跟遗嘱是不一致的，可是不一致归不一致，权利谁优先？当然在我死亡之前，我的处分是优先。而这个处分是本人处分还是监护人帮你处分，这个效果没有不同。这样可以吗？那唯一要注意的是说，监护人没有那么简单可以处分被监护人的不动产。基本上依照民法的规定，他如果要处分，原则上除非是他议定监护之下有先本人已经先让议定监护人有这个权限了，要不然如果法定监护之下的话，其实他要处分不动产基本上是要法院的许可。所以那个监护人要处分被监护人的不动产，甚至他现在居住的地方等等，这些都要先跟法院申请许可之下他才可以处分。对，他也是保护被监护人。这样大家有清楚吗？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谢谢阿赞，你有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比较可以有一些交流，不然大家会觉得很枯燥。OK， 诸位，稍后大家有想到什么可以再交流。 好， 那再来下一个，就是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遗嘱执行人跟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比较。那这个大家觉得遗嘱执行人跟医疗委任代理人什么？我们一样回到刚才第一个嘛，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执行职务？ 遗嘱执行人大家清楚了吧？一定是遗嘱生效，被继承人死亡，遗嘱生效的时候开始执行。那遗留文件代理人，他要开始执行职务，是什么时候状什么状况才会开始执行职务？大家记得吗？一定是本人丧失意识能力，也就是本人丧失意识能力无法表达意识的时候，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角色才从那个时候开始可以执行他的职务。那丧失意识能力表示什么？等于死亡吗？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医疗委任代理人跟所谓的监护人，他开始执行职务的这个点啊，是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只不过监护的状况下更强调一个形式，叫做什么？监护宣告。但是为什么可以监护宣告？是因为这个被监护人他已经什么丧失意识能力，才会被申请监护宣告。那有个监护宣告的形式，也指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之下，监护人就开始执行他的监护职务，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脉络。那医疗委任代理人是本人意识清楚的时候，先指定一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但是医疗委任代理人什么时候行使职务？一定当本人也是丧失意识能力，才会行使职务。所以就监护这一块，在丧失意识能力这一点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医疗委任代理人的状况之下，没有多一道程序，法院来做个什么样的宣告。医疗委任代理人跟监护人在这个地方行使职务的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微妙的不同，但结论都是本人一定都还在世，才有医疗委任代理人或者监护人行使职务开始行使职务的前提，对不对？跟遗嘱执行人不一样，遗嘱人是一定是什么本人已经往生了，好，这第一个执行职务的时间点的不同。第二个，同样又回到刚才一样的道理，遗嘱的时候，遗嘱执行人一定是本人往生，但是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时候，本人是不是往生？一定还在。本人如果已经走掉的话，还有没有医疗委任代理人行使职务的余地？那想办法，那你想想，英国啊，医疗照你可不可以移下面？美国看一下不要接受 LSC 或 AMH， 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不同。那第三，同样也是在执行职务的不同。对不对？执行职务的内容不同，遗嘱执行人一样，他是属于什么遗产的分配，但医疗委任代理人他要执行的职务，大家你在各位上礼拜我们谈到他有三大职务，大家记得吗？就是在第十条第二项第三款、第十条第二项规定有三款，也就是医疗委任代理人可以听取病情的告知，代替本人听取病情的告知。第二个，他可以出具侵入性的治疗或者手术时候需要出具的同意书，对不对？第三，他就是可以依照本人的医疗决定来代替本人表达意愿，这个是医疗委任代理人的三个主要的权利啊。但是这个讲的是属于病主法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我们安宁缓和条例还有医疗委任代理人，安宁缓和条例的医疗委任代理人，他没有像病主法规定的这么细的权利，他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说他可以，医疗委任代理人可以帮本人签具意愿书，跟撤回这个所谓的意愿，他就这个权利，那我们这里比较的是指这个病主法的医疗委任代理人，好，那到这里，遗嘱跟遗嘱执行人的重要性，遗嘱的类型。遗嘱执行人的重要性，遗嘱执行人跟法定监护、议定监护人的不同，遗嘱执行人跟医疗委任代理人不同。以上的这样的简单的说明，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请教一个，我刚刚纠结在一个小地方啊。OK， 讲到五种的遗嘱的形式哈，那我就专门在注意到一个叫做就是。书写的部分，如果我现在赶快再查一查，我觉得跟律师再确认一下。第一个字书，他必须是亲自书写，手写全文。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公证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目前看查到资料是，可以由公证人亲自书写，亦可用电脑打字，对不对？ 那然后呢，那个蜜蜂的部分来讲的话，他想是说必须是他是可以请人代写，所以感觉起来也是用写的，所以打字就不行哦。 代笔这个 蜜蜂， 还 是蜜蜂？ 哎， 是不是这样？那然后另外再来的话，就是代笔的部分来讲的话，他是必须要有人帮他做笔记。笔记的意思也是书写嘛，就是要手写嘛。他可不可以是用电脑打字的？ 可以， 可以，可以用电脑打字。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口述遗嘱的话，那来写的那一个人，他所谓在做笔记，笔记也是手写，然后打字也可以。 然后他当场还要 对 签名。 所以这五种里面来讲的话，除了字书一定要是本人亲自写之外，其他的都可以用。 这个我可能还要再确认嘛。 对。 但我可以很清楚的，就是说公证跟代笔，基本上打字。目前是 OK 的，对，那蜜蜂的话，蜜蜂的话，应该是说我也是自书之下，然后把它蜜蜂起来。 是。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它要求上可能会跟自书遗嘱会比较严格，也要亲自手写。 OK， 好。 那口授的话，口授的话一定是代笔嘛。那如果从代笔遗嘱也可以用打字来这个解释这个实物状况的话，口授之下我代笔我用打字的。应该也没有不行、 OK， 所以但是口授还有口授它的一些要求啦。 对对、OK， 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字书跟密封的部分一定要是有人去亲自写， 就隶书人自己，隶主人自己亲笔写， 好， 会比较不会有无效的这种风险。 风险。那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成云分毛。 对。 今天我如果用一个成云分毛， 对， 然后它已经有非常好的架构的网印好。 对。 我在上面写我的那个，可是问题是有一些字眼是已经是印好的，所以就我想就请教律师，就是那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就自书遗嘱的眼光来看的话， 这个要请我们大为兄啊，翻一下我们的成云 memo，我们成云 memo 其实并没有栏位叫你让你写遗嘱啊。 我的意思， 我们只是在十二页的地方说，你有没有考虑书立遗嘱？问你这个问题，然后顺便说，如果你已经立遗嘱的话，那你的遗嘱执行人是谁？你把它写进来。所以陈一梅，我在这一块是提醒你要做这一些事，不是说你就在这里做这件事。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刚刚讲 ，AFP 的部分，它涉及到很多专业的东西。他保险、信托跟那个遗嘱，这一些都会有专业的要求、法律的要求，还有我刚刚讲个人化的要求，所以没有办法把大家有一个一致性的内容在这里让大家填。但是这些事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陈一梅模式针对 AFP 的部分是提醒大家有这些事，这些事你做了没？你有没有考虑做？先问你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做？啊你如果已经做了，那比如说信托，你有没有指定信托监察人？遗嘱，你有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保险，你的保险经纪人是谁？我们会请你把这些资讯写在这里，目的是什么？你有做这个保险，你有什么样的保约？你的保险经纪人是谁？你家人看到这个地方，他也可以跟这个保险经纪人接触之下，了解你有什么保约在他那一边。那同样遗嘱也是一样，他知道你遗嘱自己的是谁，这个意思。那所以说，像您刚刚提到，假设这个是可以这样写的，可以这样写的话，那就会变成说，不是他就不能用。假设他已经有遗嘱的内容在里面，不是说不能用，你就会变成说，你可能要走的方向是代笔遗嘱的方向。 了解。我当然知道，我们这个成云 memo 本来就不是用来作为一个遗嘱的一个格式用，它只是我一个。把我思考的结果写下来。 对 对，那但是我觉得在某一个意义上面来讲，如果我有完整的文字，有清写，有这个签字，有写日期的话，它事实上也可以是一种算是一种。 没有没有波数不行哦。比如说，抱歉，比如说我们陈一梅某也有空白的地方， 对， 对不对？空白的地方，你就在空白的地方，你甚至不用写遗嘱两个字都没有关系。 对。 你就是说有一件事，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然后 内容就是在做遗产的分配这种描述， 对， 这就是遗嘱啦。 对啊，例如说他们写一个说，我死后我的财产捐给教会彭大伟，然后 但你要讲清楚哪个教会，不然会不知道捐哪个教会， 每个教会都好意思， 对不对？每个教会都可以分，那就这个要捐几个不晓得。所以说你可以这样写啊，只要是你自己亲笔的笔迹，写下来按你亲笔的签名， 要 压日期。就可以当自述遗嘱，你只要符合自述遗嘱的格式要求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讲，基本上催眠我们是用来做遗嘱，但是你可以利用这个时候把你的意思好好表达，如果你的表达方式正确的话，它甚至有 刚好就有遗嘱 效 力，效 力， 对 对，应该要这样讲。 我应该说没有，应该说没有，我们的不是符合自述遗嘱格式的要求，是符合法律要求的这样一个方式就 OK 啊。我们民法没有规定自述遗嘱要一定要什么样的文件的格式是没有，但是就是说他要求要自亲笔，要求要自己签名这样子。那目的是，其实目的纵使真的没有那么完整好，但是只要真的是你签的，你表达的，而你的继承人、你的子女，并会尊重你这样的表达，不会去争执的话，其实那也是有你的效力啊。 对。 好，所以我们尽量我们要 follow 法律要求，做他应该有的要件是没有错。 嗯。 但有时候也不要完全忽略说，他也是本人的意思表达了，只不过欠缺了一点法律格式要求，你就完全忽视他，这个我觉得也并不一定合适。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谈的 AD。我一定要照 AD 的格式，有病毒法的效力固然很好，但是我如果没有照病毒法的要求，没有 AD 的格式下，像我们陈怡 memo 写了本的一些医疗意愿的一些表达，你真的完全都忽略它、忽视它吗？大概 也不应该这样吧。所以它还是有它一定的效果在的，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好， 我顺便替陈怡 memo 做个广告。 是是是，那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照到，这是我们陈怡 memo，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官网上，陈怡好物都有，不一定要买，你可以直接 download， 我们整个电子版、电子档都已经上传，可以直接 download。好，那最后再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意定监护跟意定监护契约哈。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未来可能，尤其是我们万一就是有失智的状况的时候，这个意定监护是一个也可以考虑的一个做法。意定监护简单讲就是说，它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有意识能力的时候，那为了防止我未来假设丧失意识能力，那我希望有一个人，我信赖的人可以帮我跨头跨背啊，干干干的起来。那跨劳跨辈的就是所谓的监护，那监护的事务就我刚才讲生活面、这个疗养照护面，还有财产管理面，这些面向都有我信赖一个人可以帮我做执行、帮我做管理，这个就是意定监护的目的。那法定监护跟意定监护差在说，法定监护的监护人是我被监护人没办法选择的，就是我一丧失意识能力被申请监护宣告，法院就指定一个监护人，那他可能从亲属，可能从那个福利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等来指定。那意定监护就是我不用等法院指定，我自己先选定一个我信赖的人当我的意定监护人。但是民法的规定不是说你选了就生效，你选了，那个真的发生意识能力丧失，那法院要做监护宣告的时候，他在选监护人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要 follow 意定监护人的选定的这个人来当做他选定的监护人、指定的监护人，是这样的效果。好，那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反正你可以选一个你信任的人，然后帮你做未来的一些管理。所以他的意义是这样，让你可以依照你的意思择定一个帮你做监护的人，而不是法院选任而已。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成立是要委任人跟意定监护跟受任人之间要签一个意定监护契约，而这个意定监护契约要经过公证，它这个才会成立，才会成立哦。 那什么时候生效？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一定监护人要执行职务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执行？也就是本人丧失意识能力 ，plus 要受法院的监护宣告。所以在监护的部分，它要生效，一定是要有监护宣告，法院做监护宣告，这个要件一定要有，它才会生效。本人丧失意识能力不一定受监护宣告，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去申请嘛。搞不好有没有人去申请，他就一直丧失意识能力状态，他没有被申请宣告监护宣告的话，他就一直没有被宣布宣告，那监护宣告的时候，他就不会有监护人的被选定的这种状况，可以吗？哦，所以他的生效一定是监护宣告之下，那监护宣告的前提一定是本人丧失意识能力，所以他是这样连结的。哦，好。那一定监护人的职权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报告了，其实就是生活面、疗养照护面、财产管理面，他都成为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然后帮他做一些法律上需要他决定的一些事务，就是那个法定代理人的角色来做。那日常生活的一些事务也是由监护人来帮他做一些执行。好，那这个议定监护人跟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比较也不太一样，这里跟大家在做这个表的整理，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比较过医疗遗嘱执行人跟议定监护人法定监护人不同，遗嘱执行人跟医疗委任代理人不同，那现在就来比较议定监护人跟医疗委任代理人不同。哦，那不同在哪里？它第一个就是法律根据的不同，议定监护人是依照民法的规定，那医疗委任代理人是主要依照病嘱法。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报告的安宁法和医疗条例也有医疗委任代理人，但是我们这里主要是以病嘱法来跟大家做报告。哦，所以它的法律根据是不同的，这是第一个。哦，那第二个它的资格不一样。一定监护人的话，他基本上他一定要具有行为能力，然后这个另外他不能够有以下讲的消极资格的状况之一了，比如说他不能够是受监护宣告这个人，啊，我们受监护宣告的这个人可能他假设他有精神上的障碍，他已经在一个疗养机构的话，那这个一定监护人他又不能是这个照顾这个受监护人的疗养机构的这个机构的所谓的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或者说他是这个机构的有这个机构的员工啊，或者这个机构曾经委任他做什么状况，这种类似关系的人都不能够成为议定监护人，这样可以吗？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前高雄很有名的龙花堂，大家听过吗？ 嗯， 那表示大家年纪都有了。现在年轻的大概都不晓得龙花堂，哦，那龙花堂它是专门收容一些精神疾病的患者，那所以龙花堂的法师啊，他是负责龙花堂的负责人的话，他能不能成为这些精神患者的这个所谓的议定监护人就不行，因为他就是属于照顾他机构的负责人就不行。哦，但是他有一个特例，如果说这个受监护人的配偶或者是亲人类的血亲、二亲人类的姻亲的话，纵使他是这些照护机构的负责人或者照护机构受雇的人，他也 OK。 也就是说排除之下又排除，例外的例外就变 OK 了，这样可以吗？所以比如说假设刚才讲龙花堂 A 在龙花堂的 A 患者是在龙花堂接受照护，那龙花堂的负责人是 B，那另外 A 的妈妈就受 B 的聘用，在龙花堂协助照顾患者。那这个时候，如果照我们刚才讲，基本的话应该是，因为那个 A 的妈妈是 B 的机构的这个所谓的员工，她应该就不能够成为 A 的议定监护人，对不对？可是因为她是她的妈妈，她是属于四亲人类的血亲。所以又可以了，就会变成说，纵使他是那个照护机构的 这个监护的负责人或者他的原雇佣关系的人，可是因为他跟被监护人是属于四亲等内的血亲，他也可以成为一定监护人，就是这样的理解，这样可以吗？好，这个是属于一定监护人的资格。那在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话，大家看一下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话，他的积极资格是说要二十岁以上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大家跟一定监护人他的积极资格不同的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哪里不同？有没有看出来？也有办法的。好，少有看到吗？ 20岁。 对嘛，哈，就多了几个字，多了五个字，二十岁以上，对不对？那这个差在哪里？差在就是说，大家如果明白有概念的话，我们行为能力人主要是分两个，一个是满二十岁以上就是行为能力人，另外一个是什么？未成年人，但是已经结婚的也是有行为能力。所以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一定监护人可不可以选任未成年与结婚者？可以哦。但是在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话，可不可以就不行了？医疗委任代理人一定要是满二十岁以上的行为能力人，这样可以吗？好，好，请。 我插个题， 对， 民法的说法，成年二十岁的说法。 还没啊。 啊，还没过。 对。 还没会过吗？ 这个要修宪不是吗？ 啊，修宪。 也是要修宪嘛。 我不是修吗？ 哦，修宪是那个投票权，对不起，民法那个还没呢。 那个可能会过吗？ 应该会吧，机会大。 哦。 应该机会算大。 哦，那就换，这样会过备胎复杂。 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七到二十。对不对？七以下，七到二十，二十以上，所以你只是把二十拉低成了十八而已，你还是有七到十八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面向。那另外就是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消极资格，其实刚才我们都有提到了，就是说你如果是医院人的受益证人，或者是医院人的遗体或器官的受赠人，或者其他因为医院人死亡获得利益的人，都不能成为医疗委任代理人。但是又有一个例外，什么例外？你如果是医院人的继承人，一样可以成为医疗委任代理人。所以我们在理解谁可以当一定监护人，谁可以当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时候，可能在积极消极资格方面都要同时注意，尤其是在消极资格的部分，它有例外的例外，更有这个状况，所以可能都要再仔细再 check 一下。怎么解？ 一定监护人那个消极资格，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定？因为像他这样的定法，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农民的 A， 然后我的照护机构对我很好，就想要把他。 你说一定机构、一定监护人这里？ 对对对，然后假设我是一个农民的 A， 然后我想指定照护我的农民之家的某个。 对， 代表当我的一定监护， 对， 因为我没有亲人， 对， 可是照他的消极资格规定来说，好像就 不行了， 对，所以当初他们 当初是怕说你照顾他了，又成为他的一定监护人的话，会有冲突了，利害冲突，多少还是基于这个概念，利害冲突的避免， 然后那我们在像遇到农民这种情况，关于他或是那种比较独居或是无依所的这些人，像就会遇到这种。 这个也是好像现在有一些养护机构的困难，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就是比较认识也比较熟悉的嘛，那你如果又变成他们不能当监护人，那很多事情变成又是要不熟悉的人来做决定，那这样是不是真的对被监护人是好的？这的确有一些不同面向的意见的，不过它原始就是在防止利害冲突。好像美国也是这样，不过美国也有一些特例的，特别规定。好像你讲的农民的状况好像就被排除，就军人，你如果是军人，退役军人的话，那个机构是可以当他的这个监护人这样的一个情况类似的，但是可能还在确认的，不过。他的我们这样的规定的逻辑就是在道理就是在避免利害冲突。好， 因为你变成你照顾他了，又是他一定监护人，啊，万一照顾不好，谁来帮这个被监护人主张？照顾不好的责任追究，就没有人帮他主张，因为一定监护人又是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所以就没有人来，你变成自己左手不会打自己右手，那这样就会变成最后受害人是被监护人，是这样的逻辑。不是说怕财产被处分而已，而是怕被照顾万一出现问题，那怎么样谁来保护被照顾者，因为这个机构对他造成的伤害的保护谁要来。那如果照顾机构又是他的一定监护人的话，那就不太可能去做这样的责任追究或者去保护被监护人，是这样的思考。好，那权限的部分，大家这里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刚才提到一定监护人，他就是针对受监护人的这个生活疗养疗养护制跟财产管理这些来做一些帮忙受监护人的一些安排。那医疗决定的话，这里会比较微妙。医疗决定，如果你是做那种只是感冒而去看病，这些基本上一定监护人的权限可以包含在内。但是如果涉及到说你是要做手术，或者甚至应该说做侵入性的检查，或者甚至做到手术，甚至我们讲的要不要接受或拒绝 LST 或 MH 维持生命治疗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说一定监护人他毕竟只是代理本人来帮他管理，可是你涉及到这些侵入性的检查或者手术的时候，是属于我病人本身一生的专属权，被监护人受监护人一生的专属权，这个一生专属权是不能代理的，所以变成一定监护人是没有权利帮受监护人去甚至去签什么 AD 啦，或者是执行说他拒绝接受治疗，这些都没有办法。这个目前大概还是这样的一个主流啦。但是在英国英国 LPA Lessing Power of Attorney， 尤其是在 Welfare 这一块，它英国的 LPA 分两类，一个是财产上的 LPA， 一个是这个所谓的 welfare 福利啦、医疗这一块的 LPA。 如果是医疗方面的 LPA， 他们的 LPA 医疗方面的 LPA 是可以帮忙做这些意思决定、医疗决定的，但是台湾一定监护人目前这个是不行的我这通说应该是认为不行，它属于医疗医生专属权。所以如果这种状况下，那跟医疗委任代理人，医疗委任代理人我们刚才很清楚，他一个很重要的职权是在帮本人 GAD 表达本人的意愿，对不对？所以有可能他了解本人的意愿是本人拒绝维持生命治疗的话，那 HCA 是可以帮本人直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那这个跟一定监护人是不一样的权限，但是医疗委任代理人他的权限除了这个之外，刚才提到有病情的告知或者同意书的出具之外，其他关于财产管理、疗护养治、生活面，医疗委任代理人可不可以帮本人来做？不行的。所以这里就产生大家知道说，不同的角色他负有的不同的职务跟他的任务。所以如果我们要比较 overall 的来做全面的准备预防，说万一我丧失能力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我信赖的人可以帮我做决定的时候，其实这两个都要做，就会变这样。你也可以事先做一定监护契约，选一定监护人，同时你也可以指定医疗委任代理人，这两个是没有替代的，它是可以并行互相补充的。从他的职权大家就可以知道他的不同了，这样可以吗？这样稍微有没有什么疑问？ 好，我们在听这个之前，其实 对 医院的就医生们他们其实对这一件事情一定有一个蛮大的疑惑，就是对，就是他们到底会不会取代 HCA， 或是他跟 HCA 的职权是重叠，这个的确是在我们实务上有我们院长 会有疑问， 对，他有很大的疑问想要去 了解这一块到底，或者万一到时候跳出来，或甚至说假设他两个都有的是医疗方这一端，他可能只先接触到的是异病监护人，然后呢他可能听了异病监护人做了决定之后，结果 HCA 跳出来说，我有他的 AB 那种什么，结果变成冲突之类的，因为其实医疗方的确不太懂异病监护的这个词， 那这个我的建议就要赶快搞懂。 因为听了黄上律师这个见解的时候，才会觉得好像 那为什么异病监护人往往有时候又可以帮那个受监护人做一些医疗决定？ 对， 为什么？往下看呢，那是因为他的地位上，我们民法有规定，异病监护人就监护人，他就是成为受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那我们在医疗法或者很一些相关的法律里面，我们都会提到本人决定，对不对？本人没办法决定的时候，由他的配偶、法定代理人等等等等可以帮他做决定。包括医疗法63条也提到，同意书的出具也可以由法定代理人。所以他今天他可以帮本人出具手术同意书，是基于他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不是基于异定监护人。那为什么异定监护人可以这样做？因为法律规定，异定监护人同时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所以他因为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是异定监护人成为法定代理人，那医疗法又规定法定代理人可以出具同意书，是这样连结，所以让异定监护人有权利出具所谓的同意书、手术同意书。这个是指一般的手术同意书。可是如果我们涉及到维持生命治疗的接受或拒绝的时候，在病毒法的规定有没有说法定代理人可以帮本人做决定？没有啊。那没有的状况之下，异定监护人纵使他是法定代理人，他能不能帮本人做这样的决定？不行。所以还是要回到医疗法定代理人才有这个权限。所以我才说，如果真的要做，建议要做的时候，这个两个其实要同时做会更好。是这样的逻辑啊。 如果用同一个人来做， 没有不行。没有不行， 那就没有。 但是就要注意他的积极消极资格，要注意要符合。同时具有这两个资格的人，同时担任一定监护人跟医疗委任代理人是可能的。那他们的，但是你要同时的话，对了，一定他上次在他逻辑顺序上应该是先选任，应该那个一定监护人也是意识清楚的时候选。那会产生状况的时候，应该是他又被宣告监护宣告，才会有这两个角色会同时浮现的问题。如果他没有被他纵使丧失意识能力，可是没有被监护宣告，当然也没有一定监护人的职务的产生的时候，那他就只落入丧失意识能力之下的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职务行使的问题，就会是这样。好，那成立的话跟生效，这其实就是如同我刚才跟大家报告的，一定监护人的成立的话，一定要签一定监护契约，然后做成公证书才会成立。那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成立的话，他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依病毒法规定是要同意接受成为医疗委任代理人，那个时候才会成立。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代理人的指定，民法的规定，代理人的指定其实不用。我只要选，比如说我选大为当我的代理人，我只要我表示这是单独行为就生效了，不用他同意，他就是我的代理人。可是我们病主法他特别规定，虽然同样是代理人的指定，可是不是我讲的就成立了，还要那个受任人他用书面表示同意受任，这个时候才会成立。所以这个地方跟民法代理人的指定是有点不一样在这里。那这是成立的部分，那生效，如同刚才讲的，一定监护人的生效，一定也是要是本人已经丧失意识能力了。简单讲，那详细就是说，本人因为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导致不能够为意识表示或受意识表示，或者不能辨识意识表示效果的时候，一个是什么？不能为或不能受，对不对？那不能为或不能受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精神障碍。或者精神障碍或者心智缺陷，其他的心智缺陷导致 不能为意识表示，或不能受意识表示，或者不能辨识意识表示的效果，这些状况发生，而且要受监护宣告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监护才会生效，这样可以吗？好，那医疗文件代理人生效，他只讲就是只要医院人意识昏迷或者无法表达意愿的时候，就一定 HCA 就可以生效，这样可以。那最后啊，我是跟大家再补充一下日本哈，这里刚好能看到， 飞过来这边， 对吧？对，直播的朋友可能比较抱歉，我们这里就是说，日本有一套日本现行有一个做法，它叫做死后事务委任契约法。死后啊，死亡后，死后，那事务，事务机器的事务，死后事务委任契约，他在讲什么呢？他就是说，当我还在世的时候，我委任人可以委任一个我信赖的受任人，帮我处理我死后的一些事啊，这个就是死后委任，死后事务委任契约书。那处理什么事？包括殡葬事宜，包括一些比如说户籍处理的问题，包括一些金钱的领取的问题等等，甚至包括一些可能我要付给钱付给谁钱的问题，这个都是可以包含在死后委任死后事务委任契约里面。那这个在台湾目前还没有很清楚这样的概念，那这样的一个委任契约，大家一听会不会觉得跟遗嘱有点类似？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它跟遗嘱不一样，遗嘱一样，它 focus 只是在遗产的分配跟处分，其他的事物基本上不含在遗嘱的范围内。可是死后委任、死后事务委任契约书，它反而不是在处理遗产的分配处分，它在处理我委任人觉得我死后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帮我处理好，这个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概念跟我们台湾就殡葬事宜会有 overlay。但是殡葬事也只单纯处理殡葬事务，我们有殡葬生前殡葬生前契约书，它是在处理殡葬事务而已。但是这个死后事务委任契约书，委任契约它处理的除了殡葬事务之外，包括委任人生前认为死后他想要处理的事，他都可以算在内。比如说我死后，我有上千套衣服，这些衣服当然可以算遗产。可是我就请你要先帮我处理，他要怎么样安排，就可以包含在委任事务处理的范围内。好，那或者说，委任人觉得在这个临终前，病房照顾他的这个看护啊，或者一些志工啊，真的非常的照顾他，他很感谢，所以他就在委任死后事务委任契约书里面。就交代受任人，哦，要帮他包个礼金，多少钱交给这个看护，这个也可以算在内。好，哦，那这个在日本曾经发生一个例子，就是说，人都已经死掉了，那死掉了这样的契约书，刚有生效吗？有法律效力吗？他也打到诉讼，那日本的法院认为说，这个基本上因为他还是。委任人生前的表达了意愿，所以虽然他已经死了，可是他就是为了要生前，为了要执行他死后的事务，所以还是算无效。而日本有这样的一个实务的看法。那台湾呢？台湾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安排？可以，因为依照台湾的民法的规定，台湾的民法它是在看一下啊，台湾民法550条，虽然也规定就是说委任关系因为当事人的死亡，他委任关系就会消灭原则，但是他说契约另有订定或因委任事务的性质不能消灭者不再实现，也就是说你契约如果订委任人虽然死亡了，契约继续有效，那个委任契约不会因为委任人死亡就消灭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变成我们就多一个选项，就是说我们一些事情身后事的处理 其实我除了遗嘱，除了殡葬事务之外，我如果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涉及遗产分配的事务的时候，我也可以用类似这种日本这种死后事务委任契约的关系啊，或者我们叫做身后事务处理契约啊，身后处理、身后事务委任契约的这样一个做法哈、哦，那其实也可以找一个你信赖的受任人帮你去执行这些事务，啊，这个是也可以在除了刚刚提到的，我们本来就提到这个是连身后事可以一起 cover 在那 AOP 里面，所以也可以从这个概念来思考这个问题。好，那以上是今天我们谈 AOP 的一些大致的内容哈，我想。 还有一个问题 是，对，哎，那个亚佳，洗手间，你帮我看大家直播的问题，提出来问题应该是 可以直接 这个， 对， 这里，这里，好像没有。之后再回答。 那我的问题应该是说，那个说不能用打，遗嘱不能用打字的。 哎，你没有说不能用打，看什么遗嘱的类型吧。 自书 是不行。 那或者说自书啊，那打字然后签名，就假设是类似见证在旁边打。 那个严格讲会被挑战，他没有效， 看了一下 没有效。哦，因为有曾经有实务的案例认为这样是无效的。没有合法效力的自书遗嘱，所以我们写遗嘱当然尽量要不要写的最后没有合法，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保守上自书遗嘱的话就尽量要自己写，但是如果你自己写麻烦的话，真的就是要考虑代笔的，代笔会是一个用打字的方式来处理，没关系，那这样不然我们下线之后哈，我再直接再回复啊，那跟直播提问的这个很有抱歉，所以我们今天谈 AFP 就是 ATP 的 2A1G 的第 2A， 那基本上在这里再次重复，我们 ATP 之下的 AFP 不是要跟大家讲怎么去累积资产扩大你的财富，这个不是我们这边有这个能力，我们只是跟大家提说，既然我们要医疗照顾面要做 ACP 做预约规划，那其实财务面我们身外之物的这些其实也可以一并思考一并规划，那规划的一些项目我们的做法上我们是提出来说可以考虑保险信托、哦、甚至这个遗嘱还有预定监护，甚至最后的身后事，包括我们最后提到的身后事务、哦、委任契约这种等等，这些做法都可以让我们可以考虑去做这样的一个 AMP 的规划。那再来，所以重复就是说 AMP 跟 ACP 不是切割的，它是一个可以整体有连结的，所以建议是说能够整体化来规划这一些部分。那除了规划之外，规划的当中很重要是说建议就是说包括遗嘱执行人，那信托有信托监察人，然后这个议定监护、议定监护人这些人选的选任，就如同 ACP 的时候我们要选任 HCA 一样，都有很重要的执行面的这个角色嘛，那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除了 ATP 试讲之外，我们九月我们陈云卡费啊，陈云卡费在八月曾经介绍医疗委任代理人，那我们九月924啊， 就下礼拜四晚上七点，我们是成瘾咖啡的第一算是有的主题是介绍异地监护，所以如果各位包括在场同学员还有我们直播的朋友，看直播朋友如果有兴趣，9月24号礼拜四，下礼拜四晚上，我们针对异地监护、异地监护人的部分，我们会请万华律师所骆建明骆律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他也会不是纯理论的说明，他也会介绍异地监护契约的大致的内容格式，让大家做一些参考，了解异地监护内容会有哪一些，请大家可以有时间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那最后就是我们 ATP 的最后一讲 ATP 四讲，我们最后一讲就是主要会谈那个就是我们提到2A1G 当中的1G 的部分。那这个 1G 的部分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那个投影片都已经PO在我们成云官网里面，有一个资讯资源分享，资源分享里面的所谓的会内分享里面都有我们第四讲的 PowerPoint PDF 都 PO 上去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下一次我们除了大家跟各位来分享最后这一讲到底这个是一句是要做什么，那我的题目是说实践知识有备热火上升。那除了这个题目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的分享之外，我们希望能够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说大家到我们成云官网可以看到有一个成云好物之下有这样一个成云 memo 这个内容，那成云 memo 下面有一个成云 memo 档案下载，大家可以点了之后就会看到我们成云 memo 的电子档。那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把它列印出来，列印出来针对成云 memo 的内容你可以先填，试着先填，这个礼拜就试着下载列印之后把它填一填。那我们下次下礼拜二来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意愿可以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填的内容，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一个。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会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表达一下你认为什么是上升，你想要的上升是什么，针对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互相思考交流一下上升，你对你来讲什么是上升。那我会分享一下我认为我个人的上升观是什么，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思考，能够利用下次的机会至少有一个起步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那有这个基本的理解之下你才能够往下觉得哪一些你想要再不了解想要充实的才有学的动机啊。那学的动机之下你会去整理思考之下才会跟你亲近的人做讨论，那再来你可能有些想法做下记录，那这样才是真正我们在做ATP 的实践的，不然听一听想一想它就过了，这样很可惜。所以是你下第四讲希望大家能够确实我们能够来一起实践，试着做做看 ATP 成员 memo 什么是善成这样的一个 做法。好，那不知道今天这样谈大家有没有什么心得？ David 请。 好易做出手势，赞 非常棒，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跳过了，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分享。 多了解。 心底呢？ 我现在还在线上，对不对？ 对。 哦，赞。 心底有什么想法？赞。那这样就不要再问了，这样人家会觉得我们那个赵文，大家自由看有什么心得。 我觉得 ATP 比我想象的复杂很多，所以真的在我们所谓的七个步骤，现在在想、学、记，我们可能还走到以前在思考，我们现在在学，接下来我们走到记， 要做整理， 开始要做，因为它不是真的容易，这是我今天上课后的第一次觉得上课，所以都要做三步， 是，那对。 就是连续三堂课进来，我觉得东西很多，然 后，这个是很难得的经验跟学习，因为有很多是比较专业的东西，真的是我以前没有接触到。那本来我来报名参加这个课程，就是因为您那个关系，就我很想自己来了解。 是。 所以经过这三堂课，真的得到很多宝贵的东西。 大家一起学习了，啊， 谢谢。 我跟大家跟现场如果在看的朋友报告，今天谈的保险信托啦，其实我也不是专家，也知道有限，所以讲出来或许有些地方可能有些要再跟专家再确认、求修正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先有这个问题意识，可能要去了解它，然后去找到符合自己、最适合自己的个人化的 tailor made 的这种内容的东西，这个是重点的。那我讲的有一些地方可能不一定完全正确，需要调整，那再请各位包涵。明人有没有什么要？那少武，请。 没有，只是因为我平常都在做 ACP 的推广，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了这几年下来，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去听他们一直讲很多 ACP 医疗上的规划，在 AFP 反应控制上面的东西，其实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带给病人或是这些要来谈 ACP 的人更多这样的想法，就觉得他们在医疗上的确好像给他们一些启发，就没有这方面。可是我觉得黄医师对我们来说，其实给了，就是看到这个主题，当时就对，就是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虽然我们医疗人员不一定有机会啦，我觉得我们医疗现场正在做智商的团队，不一定他们真的有这个时间或是这个能力或是知识去讲。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还蛮要搭着这个。医疗上的东西一起，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王医师已经是专家，就已经把这些东西讲的，有一些启蒙，我觉得至少是一个启蒙的概念，至少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保险，甚至信托这个东西也是，甚至我们其实，在临床上也会慢慢重视信托这件事情，像失智的、失智患者的信托，所以我们开始慢慢在想要了解的这一块，对。所以我觉得在黄医师提的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还蛮谢谢这两个小时很精实的课程。 好，谢谢。 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未来黄医师可以继续把很多东西可以把它再加强。 是，我想我们也是，我个人也是继续学习当中啊，大家一起来学习。 对，然后甚至就像刚刚讲那个病例监护跟医疗文代理，我觉得还有蛮多可以去讨论的地方。因为时间关系，我是有想问了，可是想算了，有机会再来继续。 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可以再讨论一下，没关系。 对， 那真的今天谢谢大家的宝贵的经验、宝贵的意见的分享啊。那我还是那个原则，我们是一起共学啊，没有说我只是比较早接触，那有一些想法提供分享出来给大家，大家一起共学。那本来人就是全面的嘛，人不会只有医疗面的。规划需求而已，医疗以外一定还有财产财务面这一块。那其实不管医疗财务面，最后会落到我们自己怎么样看这个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强调的是，这个乐活善生，知识有备是基础，乐活善生才是重点。那乐活善生才是我们该努力的。那这个也不可能只有切割式的来看，一定是连结，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total的概念来往下规划跟实践的，这个是我的理想的目标，跟大家一起来努力。那最重要的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透过这几次一起这样共学，我一直强调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向外看，好像一直说别人可以做 ACP、AFP 这些而已，别人可以怎么样？我一直要强调，就是说，别人有时候是没办法我们去改变他的，反而是我们接触了之后，要反思自己，我们从自己做起。所以我第一次有提到嘛，从己身做起，勿强求他人。就是你自己有感觉，自己做起，自己做到了，那别人看到你做到了，自然就有影响力会出来。不然我一直跟别人提醒，一直要做，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那就也很可惜。所以这个也是提出来大家一起共勉。好，那今天也 9:11了，真的谢谢大家，这个下班后又这么辛苦，又大家一起来共学，有时候从内蒙赶过来，真的很辛苦啊、哦。那谢谢大家，谢谢，那也谢谢我们参加看直播的朋友，好、哦，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